喺呢個情況之下，而家即係最快聽日復課啦，學校有機會可能會出現一啲爆發嘅風險有幾高咧？或者作為家長嚟講又點睇？聽日復課嘅安排，有啲學校可能打針嘅比率都而家相對低一啲。如果真係有一啲嘅措施係安排一啲打針比較比率比較低嘅學校係安排打針，你點睇？一八七二三一一會唔會你家長有啲睇法？一八七二三一一電話旁邊有香港兒科醫學會會長葉柏強，早晨。 早晨啊，乐文你好。 早晨，叶柏强。先讲而家复课嗰个情况啦，因为小学嚟讲最快就听日复课啦，半日嘅咁啊。小学做先咁，睇翻而家咧，一啲三至十一岁嘅小朋友打第一针嗰个比率咧就系六成几嘅，打第二针就三成几嘅。喺呢个接种比率之下啦，如果喺小学复翻课嘅话，你估计啲学生会出现爆发嘅风险有几高啦？或者喺呢啲学生呢个年龄层嚟讲，会感染嗰啲嘅比率會增加幾多咧？ 我諗大家都有留意咧，自從二月份農曆新年開始咧，香港爆發咗第五波之後咧，其實新呢個 Omicron 變種病毒咧，已經顯示咗佢個傳染性咧係非常之高嘅。咁一路喺最初嗰幾個星期咧，透過家庭聚會又好，或者可能係自己屋企人帶翻去都好啦。其實我哋見到咧，小朋友如果有接觸過附近係有人感染個 Omicron 嘅話咧，其實佢哋受感染嘅比率非常之高。嗱，冇一個非常準確嘅數字，但好客觀地咧，我哋估計可能10%-15%以上嘅小朋友咧都有機會受到感染。嗱，因為咧我哋而家慢慢理解到咧 ，Omicron 嘅傳播性咧同之前咧就頭四波，譬如 Delta 係有啲唔同嘅。佢咧嗰個感染嘅機會率咧係容易好多，因為其實只需要喺近距離，譬如喺同一個班房入邊咧，絕對有機會咧係透過空氣傳播。嗱，所以咧當復課之後咧，嗰個互相傳染嘅機會咧其實係非常高嘅。嗱，喺而家呢個時間咧，雖然我哋係非常開心，那個疫情咧開始係受到進一步嘅穩定，而我哋亦都係全力支持咧學校盡快復課嘅，因為小朋友長期停留咗喺屋企，冇一個正常嘅社交生活同埋一個面授嘅課程咧，實際對佢嘅學習同埋嗰個心理發展咧有好壞嘅影響。不過喺呢個時間咧，我諗大家咧都要留意一個關鍵，就係頭先樂文你講啦，而家小學嘅接種率咧差唔多六成度啦，但係幼稚園嗰3-4歲嘅接種率咧連五成都未夠嘅。嗱，喺咁低嘅接種率嘅情況之下咧，其實家長咧係將小朋友擺喺一個好高嘅風險，所以咧我希望趁今朝喺復課之前呢個時間咧，呼籲各位嘅家長同埋學校嘅老師咧，盡早鼓勵你嘅小朋友安排佢接種疫苗。 即係希望快啲打針啦，即係啲學生未打啲嚟講。但不過咧，而家都有啲措施，譬如翻學之前，所有學生都係包括教職員啦、學生咧，都係要先做呢個嘅快測嘅咁。呢一個對於控制校內會爆發嗰個風險係咪都有一定嘅幫助喺度咧？呢度幫到幾多咧？呢度 會有當然有幫助啦。其實喺好耐之前咧，喺舊年好幾個月前復課嘅時候咧，香港兒科醫學會我哋一班同埋一啲專科嘅同事咧，同教育局局長大家表達意見嗰陣時咧，我哋都曾經建議過咧，係希望可以定期為學校嘅老師有一個檢測。嗱，因為學校老師或者屋企照顧小朋友嘅爸爸媽媽啊，可能祖父母啊，打曬針。一路中間咧係冇感染嘅情況之下咧，絕對可以保護到小朋友嚇。咁所以咧嚟緊開學嘅時間咧，我哋好鼓勵咧，無論老師又好或者家長都好啦，定期去檢測翻自己會唔會有機會受到感染。如果有嘅話咧，就可能就要暫時避一避，唔好接觸小朋友啦。 頭先我講嘅就可能半日課啊，同埋啲措施啊，但係講緊可能有啲人都想話全日恢復翻面授課喎，咁有啲條件嘅。見到教育局譬如而家中學嗰度咧就話接種率咧去到九成咧就可以恢復全日面。受嘅咁，暫時都係中學嗰度話做先啦。咁點睇呢一個嘅做法咧？其他譬如講緊小學啊、幼稚嗰啲，以而家嗰個接種率嚟講，係咪真係唔適宜做一個嘅全日面授課咧？ 其實咧，我理解咧，就教育局咧，佢嗰個安排咧，希望從安全嘅角度，盡量咧減低咗小朋友，特別年幼嘅小朋友咧，喺學校停留過長要除口罩要食嘢嘅時間。但係咧，因為大家開始明白咧，其實打咗疫苗。無論係打科興或者伏必泰都好啦，已經大大減低咗嗰個被傳染嗰個風險。就算咧，我哋印象當中咧好多有曬疫苗嘅保護，你中間咧真係唔好彩惹到 Omicron 都好啦，其實通常3-4日就好翻嘅，那個殺傷力細好多，因為身體嗰個病毒量咧會少好多。所以嗰個關鍵咧，當個別嘅小朋友或者個別嘅班級或者個別嘅學校，當大部分嘅小朋友咧都已經接種咗疫苗咧，其實我哋係高度鼓勵咧學校。 盡快可以恢復翻呢個正常嘅活動，甚至係全日嘅授課嘅。嗱，而家剛剛開始咧，喺中學先咧係好合理嘅安排，因為中學咧經過咗我哋六月份到而家嗰幾個月嘅努力咧，其實超過九成嘅學生咧都已經打咗針啦，所以就證明俾大家睇咧，其實係做得到嘅。小學同埋幼稚園咧，我哋希望咧個別嘅學校，如果當已經有一個好高嘅疫苗接種率咧，希望咧就到時教育局同埋各位家長咧都有信心可以彈性處理，盡快俾已經有高疫苗接種率嘅學校或者班級咧。令佢可以全日授課，令到小朋友可以恢復翻一個正常嘅學習同埋社交嘅生活。 即係你覺得小學、幼稚園都應該去到九成先可以恢復呢個全日面授課？ 如果咧，當嗰個接種率已經係去覆蓋到有足夠嘅高嘅份量，譬如去到九成咧，其實就算唔係所有學校都可以同時間全日面授咧，我覺得個別校應該可以絕對盡早安排噶啦。 我見到兒科醫學會係咪之前都同教育局啦，同埋一啲嘅校長會啊、醫療機構有開會傾過一啲打針嘅安排啊？你哋有冇啲咩方案係出咗嚟嘅？ 係啊，其實好幾個星期以前咧，公務員事務局啦、阿聶局長啦、楊局長、教育局啦，同埋我哋好多校長會嘅代表咧，亦當然包括咗醫管局同埋衞生署啦，大家我哋都坐埋去傾過咧，點樣可以有效去推廣個疫苗嘅接種。所以咧，其實過往呢幾個禮拜咧。大家有留意到咧，就無論喺教育局或者喺坊間咧，其實我哋舉辦咗好多大型嘅家長嘅講座。其實好希望咧，等家長清楚知道，其實香港兩隻俾幼童接種嘅疫苗咧，都係安全同埋高度有效。更加重要咧，呢排咧，我好希望家長留意啊。其實頭先你新聞都有講到啦，我哋發現咗咧，香港同埋世界各地咧，多咗好多一個好嚴重嘅感染咗新冠之後嘅並發症咧，叫做多系統性炎症。嗱，呢個多系統性炎症咧，喺香港咧，只不過係講緊短短過往呢兩三個星期咧，已經有十幾個非常嚴重嘅個案發生咗，好多都需要喺深切治療部，甚至需要用到強心藥，要用啲好重嘅類固醇同埋一啲嘅免疫嘅調節劑咧嚟到挽救住個生命。嗱，喺世界各地咧，我希望大家留意啊，譬如喺美國，喺佢哋嘅疾控中心 CDC 去到三月尾咧，已經統計咗有7000多個係因為新冠感染之後發生咗多系統性炎症嘅小朋友，而當中66個已經死亡，同埋中間咧，我哋知道咧，其實有好多影響到佢多系統，包括咗心臟啊、肺部啊、腦部啊、腎臟啊，唔同嘅器官發炎之後咧，其實有長遠後遺症嘅風險咧，非常之高嘅。而同一個時間，世界各地嘅研究，包括咗美國 CDC 嘅研究咧，已經證實咗。接種新冠疫苗係打齊針之後咧，其實可以減低咗九成以上嘅多系統性炎症。嗱，所以當而家開始復課咧，我希望各位家長留意咧，千祈唔好再等啦，亦都唔好俾一啲錯誤嘅觀念咧，以為疫苗都仲係有少少擔心。其實我哋而家俾小朋友接種嘅疫苗，3到4歲幼稚園可以接種科興，5到11歲幼童可以選擇科興或者復必泰，兩隻都係高度安全同埋有效。其實我哋並唔擔心有任何嚴重嘅副作用嘅，應該盡快安排打針。 呢個多係。系统发炎综合症啦，先讲先啦，系咪主要定系净系喺儿童嗰度出现咧？喺香港发生呢一啲嘅情况，同外国比又系咪比较多啊？定系差唔多咧？ 其實多系統性炎症咧，大家可能如果喺香港長大啦，以前咧你都聽過有一個類近嘅情況咧，叫做川崎病，係嘛？川崎病咧其實就係咧，因為個免疫系統可能接受咗有一啲嘅刺激，有機會係病毒啦，有機會不明嘅原因啦，令到血管發炎。嗱，以往咧川崎病咧主要就係喺亞洲人啊、中國人啊，好多時候咧就喺我哋比較年幼嘅小朋友，幾歲以下。嗱，不過今次咧我哋發現呢個多系統性炎症咧，其實喺外國咧喺頭幾波咧已經發生緊嘅。不過香港之前好好彩，因為我諗係頭幾波咧，我哋個小朋友嘅感染率比較低啦，所以咧多系統性炎症咧頭嗰四波咧，香港只係發生過一次，而嗰次咧係個輸入嘅外國人嘅個案嚟。但係因為我諗呢幾個月咧，香港咧突然之間喺冇抵抗力，亦都係未打針嘅小朋友身上咧，突然之間咧高度傳染咗一個 Omicron 病毒，所以令到咧我哋呢段時間嗰個多系統性炎症嘅發生率咧突然之間高得好犀利，而當中重症有生命危險嘅個案咧。其實非常之多嘅，大家留意到啦，其實之前香港已經有大概7到8個小朋友咧，因為惹咗新冠病毒而死亡嘅。咁當中咧，其實非常之可惜。嗱，我哋發現到咧，我哋而家感染咗病毒之後，有多系統性炎症嗰10多個個案咧，絕大部分都係冇機會打齊疫苗嘅。如果打咗疫苗咧，其實大部分個案都可以避免嘅。咁所以 大家家長咧千祈唔好掉以輕心，亦都應該盡快行動打針。 我見你之前話喺香港確診嘅小朋友咧，同外國即係中咗招染疫嗰啲小朋友咧，有個唔同嘅位置，就係話香港嘅小朋友會抽筋嗰啲嘅比率係比較高嘅。 係係， 有冇特別原因嘅咧？有 係啊，有啊，因為咧大家知道咧，其實不嬲過濾性病毒咧，包括咗甲型流感咧，喺佢哋高峰爆發嘅時候咧，小朋友咧中咗咧，有時都會抽筋嘅，而發燒抽筋。大家家長都知㗎啦，喺兒科醫生嚟講咧，係幾乎我哋每個禮拜都收緊嘅病徵，而大部分小朋友咧係好輕微、好快復原嘅。嗱，今次完全唔同啦。我相信咧係因為過往呢兩年咧喺新冠病毒嗰個過程入邊咧，香港我哋保持得好好，我哋咧保持住好乾淨衞生，小朋友接觸新冠病毒嘅機會咧比外國小朋友細好多。同時間，好不幸地咧，我哋嘅小朋友嘅疫苗接種率咧係一路都偏低嘅，特別年幼嘅小朋友。所以我哋發現咧，二三月開始爆發咗第五波之後咧，好多中咗新冠病毒、發高燒、需要喺急症室等入院嘅病人咧，嗰啲小朋友入邊咧，差唔多有十幾個 percent 咧，都係抽筋嘅。嗱，但係佢抽筋咧，好多時候咧係反映緊一個高度嘅風險咧，一個叫壞死性嘅腦炎。Acute Necrotizing Encephalitis 嗱，呢啲壞死性腦炎咧，係絕對可以喺兩三日之內咧殺死咗小朋友。我哋亦都見到有幾個好嚴重嘅個案咧，都係咁嘅情況嘅。所以點解我哋要特別留意喺今次咧，我哋千祈唔好再犧牲我哋小朋友嘅風險，要喺翻學剛剛開始呢個階段咧，盡快可能喺社區疫苗接種中心、喺私家醫生或者學校嘅外展隊入邊咧，快啲安排小朋友打針。 嗯，我想講翻咧，頭先你都話同教育局啊、校長會等等傾咗啦，有一啲嘅建議。出嚟啦，亦都見到教育局局長楊潤雄都話了解全港學校打針嘅情況，會集中去接種，即係協助一啲接種率比較低嘅學校去打針嘅。這個方向點睇咧？或者你哋有啲咩建議去再提升一啲學校嘅接種率咧？ 嗱，其實咧我諗自從咗我哋喺學校就快復課，我亦都咧喺過往呢幾個星期咧。觀察到喺醫院入邊咧有啲好嚴重嘅個案，一路提醒我哋家長之後咧，其實我諗好多家長同埋老師咧個警覺性都高咗噶啦。而家喺疫苗接種中心，包括咗我哋四間專門俾五到十一歲小朋友接種復必泰嘅兒童疫苗接種中心咧，我哋已經留意到咧，其實嗰、那個小朋友個接種率嗰、那個預訂咧、那個 booking 咧已經高咗好多噶啦。當然，另外仲有私家醫生同埋喺外展隊。嗱，我哋咧非常之贊成而家楊局長同埋政府個計劃咧，希望我哋可以盡快去到學校入邊，無論是比較大間的學校或者細間的學校，只要我們安排到的話，我們盡快去到學校裡面幫小朋友接種個疫苗。除了外展隊的支援之外，其實香港兒科醫學會和我們很多很有心的兒科醫生和其他的專科或者家庭科的醫生同事都非常願意，只要有需要，我們會就我們的時間可以安排到學校裡面一起支援個打針的工作的。最重要是家長了解疫苗的安全性和有效性，同意我們在小朋友在最熟悉亦都係最舒服嘅環境之下咧，喺學校嗰度幫佢哋安排打針咯。 嗯，有冇聽過其實同譬如教育局或者同校長會傾，當中要有啲咩困難喺學校提升成個接種率方面嗰個困難喺邊？ 係啊，之前咧我諗都有好多唔同嘅校長咧，同埋老師咧，最初嘅時候咧有少少擔心，如果喺學校嗰度接種疫苗嘅話咧，會唔會太多人群聚集？譬如突然之間一次過好多小朋友啊，好多家長啊。但最初嘅時候我完全理解嘅，但係咧我哋已經實線咧證明咗啦，其實有得好好嘅學校，我哋呢度幫手咧，無論係小學或者幼稚園咧，喺過往呢幾個星期咧，其實好成功地咧喺學校安排咗啲好好嘅疫苗接種計劃。咁我哋有兒科醫生啊，有其他專科嘅醫生啊，同埋我哋嘅護士一齊落去打針，打得好順利啊。咁隨住而家復課啦，小朋友都已經翻到學校啦，我哋更加鼓勵咧學校可以多啲鼓勵家長咧，趁翻小朋友翻學或者可能係放咗學晏晝嗰啲時間咧，盡快喺學校嗰度咧一齊打針嗱。我諗之前咧主要係家長咧擔心有啲比較年幼嘅小朋友，可能三四歲啊或者初小咧，驚佢打完疫苗之後咧個副作用比較多啲。但係而家其實已經證實咗咧，呢個並唔係一個正確嘅擔心嚟㗎，因為咧我哋喺世界各地，特別包括咗喺香港，我哋自己嘅經驗咧，過億嘅小朋友已經打咗疫苗，而當中咧絕大部分嘅小朋友咧係幾乎完全冇副作用嘅。嗱，有發生嘅副作用咧都係非常之輕微，包括咗可能係針口痛啦，有啲肌肉酸軟啦，可能有少少攰啊，或者輕微發燒啦，三兩日到。 之後就完全康復㗎啦。反而咧，小朋友我哋證實咗，無論係實驗又好，或者係我哋嘅臨床經驗都好啦，小朋友嗰個抗體同埋免疫反應咧係仲叻過大人嘅。所以各位家長咧，只要你俾機會小朋友接種疫苗咧，佢哋將會有一個非常好嘅保護，令到佢哋可以好安全咁重新開始一個翻學嘅生活。 整體嚟講，而家譬如喺兒童嗰個接種率咧，雖然都係慢慢升，但係講嘅速度都係相對慢一啲啦，可能都同而家嘅疫情相對緩和啲有啲關係嘅。點樣同一啲嘅家長去做一啲嘅建議，或者同佢哋講咧，即係點樣喺疫情緩和之下，仍然係有個需要性去打嘅咧？ 我諗咧，其實過往第五波咧，二三月咧係香港一個非常之沉痛嘅教訓嚟嘅。其實我哋咧喺舊年疫情比較穩定嘅時間咧，無論我哋嘅長者或者小朋友咧，我哋有充裕嘅時間俾我哋屋企人咧去考慮幫長者安排打針，俾我哋老人院一邊一班特別身體比較虛弱嘅老人家，亦都包括咗我哋中學嘅學生。嗱，我哋點解喺爆發疫情嘅時候咧，大家會留意到咧，中學生今次受過感染咧係比較少，同埋咧就重症咧係非常之少。最主要係因為佢哋已經接種咗疫苗，而大部分嘅中學生咧嗰個免疫抗體係非常之好嘅。所以咧二三月大家經歷咗感染，原來可以咁危險，可以咁擔心嘅，千祈要趁呢個剛剛開學比較穩定嘅時間咧，掌握呢個黃金嘅時間，反而要盡快幫小朋友安排打針。嗱，雖然咧家長可能有個錯覺，覺得而家疫情好似好咗啲，急症室冇咁爆啦，我哋病房亦都通常都已經可以收到小朋友入醫院了，但是更加重要的呢，我們現在是在看那個併發症。剛才說的那個多系統性炎症呢，是感染之後大概兩到六個星期，多數我們看到是三個四個星期之後才發生的。所以現在我們預計有機會會再多一些的多系統性炎症，甚至令到小朋友有死亡的風險的。如果是你自己的小朋友，你明知有一個疫苗是可以安全保護到你小朋友唔受呢個風險嘅，點解無端端要受呢個風險呢？所以我鼓勵各位家長咧，愛惜你嘅小朋友，純粹為咗保護佢嘅身體健康，減低佢哋有死亡同埋併發症嘅風險，盡快幫小朋友安排打針。 OK， 好啊，唔該曬葉百強醫生，同你傾到呢度。啱啱傾過係香港兒科醫學會會長對於小朋友翻學啊，或者而家小朋友嗰個接種率，你點睇？1872311，1872311。另外想跟大家讲下4月21号放宽社交距离措施的第一阶段，其中就除了讲到一些的处所开翻，一些的餐饮处所来讲可以，譬如有晚市来讲，还有就是说本地游都可以在有条件之下放宽，不过有些条件就是说员工要打晒三针，出团当日要做快测，至于旅客方面就是要满足这个疫苗通行证的要求等等。如果直情旅客在当日都可以做晒快测，而结果全部都是阴性的话，直情可以将本地游人数是由30人去到是成100人的。整个情况我同业界倾倾下，电话旁边有香港旅游促进会总干事崔定邦，早晨。 施乐文早晨，各位听众早晨，假期愉快。 早晨早晨，崔定邦，刚才讲到这个本地游可以恢复三十人以下，另外刚才提到有些特定的条件，譬如旅客是做晒快测的情况，当日都是阴性的，可以去到100人的。业界来讲，怎么看这个第一阶段的放宽呢？ 我哋歡迎嘅，咁咧，因為其實我哋而家因為旅遊業咧，即係停運咗超過咧，由2020年計起啦，已經停運咗咧超過800日噶啦，咁樣，咁所以我哋根本上就本地遊已經係唯一剩翻俾我哋咧旅行社啊，或者我哋旅遊業啊、導遊啊或者巴士公司唯一可以做到嘅業務啦。咁其實我哋經歷過咧，即係本地遊，我哋試過喺2020年咧重啟過，但後來又因為疫情停低啦。我哋喺2021年應該冇記錯，應該五月份嘅時候又重啟過啦，咁樣。咁之後因為第五波疫情發生啦，所以我又停低過。到今日我哋咧即係再開翻，我哋都習慣咗咁樣開山噶啦。咁所以咧，我哋對於嚟緊咧喺禮拜四我哋可以重新啟動本地遊咧，我哋歡迎嘅，同埋我哋亦都支持咧相關嘅一啲措施啊，例如例如我哋嘅工作人員要打好三針，我覺得正如頭先醫生都呼籲大家去打針啦，咁樣。咁所以咧，根本上我哋絕大部分嘅同事啦，咁咧應該已經係打好曬三針。同埋做快測，根本上對於我哋嚟講，其實根本上大家而家去做一個咧，即係自我檢測，其實應該個難度係冇乜噶啦。咁所以咧， 我哋嘅同事係做好咗嗰打好曬三針同埋做快測，呢、這個應該咧係我哋完全係做到冇問題嘅。咁至於你話旅客方面咧參加者啦，咁如果咧即係佢滿足咗個疫苗通行證，而家疫苗通行證講緊都係例如四月三十號之後啦，係要打好兩針，去到五月底要打好三針，就方便係進出一啲特定嘅場所，例如係餐廳啦。我相信呢一個咧，絕大部分嘅市民咧都係可以咧滿足到疫苗通行證嘅要求嘅係。 嚇！但準備成點咧？業界嚟講，估計係最快啦，會有幾多嘅呢啲本地團係成設立到啦？即係或者係傾向三十人，定係頭先講到話個個打曬針，連啲遊客都打曬針，可以去到一百人？你通常會邊個做法多啲咧？ 我相信兩者都有機會會出現嘅。咁第一，三十人咧就無需要話客人都要做快測啦。但我哋當然都會鼓勵客人，你不如自己朝頭早都做下快測先啦。咁樣，咁所以咧，三十人咧嘅團隊係最容易做得到嘅。咁我相信好多旅行社咧，最快其實喺廿一號啦，包括好似我自己嘅旅行社啦，其實由禮拜四開始啦，都陸續咧每一日都會有一啲小型嘅旅行團，例如三十人到啦，就可以咧做到嘅。咁至於咧一啲一百人嘅旅行團，其實市場上咧，邊個會辦一啲咧一百人咁大型嘅旅行團咧？其實好多咧社區組織啊、團體啊，甚至學校啦，其實呢個假期入邊有學校都問我啦，咁咧即係啲中學都問我，可唔可以辦到一啲咧即係旅行團啊？咁我話即係大家應該得嘅，最緊要大家咧即係打好曬針。如果做咗能夠大家係可以做到個快測，我相信一啲一百人嘅旅行團都係可以做到嘅，係。 嗱，轉頭翻嚟，可能都要再問多你少少，因為譬如三十人嘅團嚟講咧，就譬如旅行社可能要點樣去檢視佢哋呢啲旅客要做有一個嘅疫苗記錄咧，因為佢哋要符合疫苗通行證嗰個嘅要求嘛。另外，如果係一百人嗰啲，就要直情係要你當日嘅快測陰性啦。咁呢啲都涉及到係咪旅行社要做一啲嘅檢視啊，睇下旅客嗰個情況嘅。呢個我想轉頭翻嚟再揾你傾一陣，係嘛？ 好，可以。 好啊，转头再打俾你啊。啱啱倾过咧，就系香港旅游促进会总干事崔定邦嘅。你又点睇1872311有关于本地游？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八点半，由陈景瑶为大家接新闻。上海卫健委公布，过去一日有三宗新冠病毒本土死亡个案，分别是两女一男，年龄由89至91岁，全部本身都患有高血压和冠心病等，入院之后转为重症，经抢救无效死亡。另外，本土新增超过22000宗感染，包括2417宗确诊和19831宗无症状感染个案，其中853宗确诊是早前的无症状感染者，其余都是在隔离管控或者是相关的人群排查中发现。新增境外输入确诊个案有三宗，都是在闭环管控中发现。本港昨日新增747宗新冠病毒确诊个案，连续三日录得三位数。新增个案包括446宗核酸检测和301宗快测阳性。医管局话，过去24小时有24名患者在公立医院离世，年龄由55至105岁，滞后情报死亡个案5宗，年龄由70至86岁。卫生防护中心话，已经同医管局同教育局演练复课之后，一旦爆发疫情的应对情况，又预计放宽社交距离措施之后，人流增多，疫情可能反弹。另外，医管局早前录得15宗感染过新冠病毒的儿童出现多系统发炎综合症报告，有严重个案要入住深切治疗部。医管局提醒家长留意仔女的康复情况，又话最有效预防是为儿童接种新冠疫苗。乌克兰总理什米加尔话，南部城市马里乌波尔内守军并没有投降。什米加尔表示，被围困的乌克兰部队拒绝俄罗斯的劝降，声称战斗直至最后。 较早前，俄军话已经再次敦促马里乌波尔一间钢铁厂内的乌克兰民族主义武装分子采取正确决定，放低武器投降。俄罗斯国防部估计仍然有400名乌克兰武装在钢铁厂内。莫斯科话，鼓吹极端民族主义的亚速营已经接获基辅命令，如果有人意图投降，即场射杀。外界相信俄军修订战略，主要夺取东部顿巴斯地区控制权，建立和克里米亚连成一线的陆上走廊通道。美国警方调查匹兹堡发生的一宗枪击，酿成两人死亡，至少8人受伤。枪击在当地星期日凌晨发生，当时一间的短期出租屋内正是举行派对，估计几百人在场，相信现场曾经出现争执。警方说在场的人士大多数都是未成年。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下午短暂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大约26度，吹和缓的东至东北风。展望明日大致多云，听今个星期中期有几阵骤雨，今个星期后期天色好转，日间炎热。而家气温是21度，相对湿度77%，黄色火灾危险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926，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人生从来都是一个学习旅程。 大家好，我是李子健，今次主持新一辑的人生学堂，我会请不同的嘉宾，他们来自不同的范畴，不同的背景，我们很希望他们尝试在他们的人生的经验里面分享一下他们的看法，怎样去克服他们的困难。 4月23号起，逢星期六晚上九点，就让李子健教授带我们进入人生学堂。 加拿大的北极冰原暖化的速度是全球的三倍，冰层不但每年缩小，亦是造成极端天气的主因之一。更强的超级风暴，更干旱的夏季，但更受苦的可能是这里的住客北极熊、海象和鲸鱼。 电视纪录片《薄冰之下》，带你潜入冰层下的海洋，看这班动物的惨况。星期二晚11点，港台电视31。 2022年4月18日，新增747宗确诊，连续三日个案录得三位数。 15名染疫儿童出现多系统发炎综合症，部分情况严重。 陈茂波指，若疫情持续受控，本地经济有望逐渐回暖。 乌克兰总理指，马里乌波尔内守军并未投降。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剛才講到4月21日第一阶段的放宽社交距离措施，都包括本地游的，可以是恢复30人或者以下的本地游，那就要员工打晒三针。咁啊，員工方面亦都要係做快測啦。咁啊，另外遊客啊，參與嘅旅客方面咧，就要符合疫苗通行證嘅要求。頭先就同到業界啊，包括就係阿崔定邦同我哋傾啊，繼續同你傾先。電話旁邊咧有香港旅遊促進會總幹事崔定邦，早晨。 早晨， 早晨，崔定邦。頭先有比較到即係30人同埋100人，即係因為100人嘅話就係要旅客都要做埋呢個快測啦。我想知道，如果真係做翻一啲30人嘅本地團，對於業界嚟講係幫到幾多咧？叫做即係有冇一啲嘅即係利潤咧？對於一啲業界人士嚟講呢個？ OK， 其實咧，舉我哋舉辦本地團啦，咁咧，其實最大嗰個作用咧，就唔係幫緊咧旅行社個東主嘅，最大嗰個作用咧，其實係為我哋一啲導遊啦，我哋旅行社，咁因為我哋要辦本地團啦，咁所以我哋都要揾翻啲同事翻嚟幫手啊，我哋會為旅行社嘅同事啦，同埋巴士司機咧，會提供到即係好一少少咧嗰個就業機會啊，因為佢要開工啦咁樣，咁呢個咧即係同埋我哋亦都其實有個想法啦，咁咧。一路以嚟啦，我 哋都希望旅遊業喺將來咧重啟嘅時候啦，我哋可以有一啲全新嘅產品啦，或者全新嘅氣象帶到俾咧入境嘅旅客啦。咁所以我哋就喺本地旅遊嘅時候，都不斷去增加啲新嘅元素啊，或者新嘅即係一啲防疫嘅條件落去啊，咁樣。咁我哋為將來做好準備嘅。咁所以呢一個雖然真係的確幫唔到太多我哋旅行社，即係嗰個東主啦。但總好過咧，我哋坐曬度乜都冇嘢做嘛。 係，但我真係想比較啊，即係其實三十人一團同去到一百人一團，對於你哋業界嚟講個考慮係即係考慮賺幾多啊？頭先你話雖然唔係個旅行社個東主考慮，可能誒請嘅人啊，啲員工可能係有翻工做，但係對於一百人嘅團嚟講係請多幾多人嘅？即係佢哋嚟講係可以即係受惠到幾多嘅係？ 嗱，呢一個咧，一百人嘅旅行團咧，當然咧，其實嗱，有當然組織咧有佢嘅難度嘅，因為咧，即係第一唔會話太多團體啊，或者企業啊，或者學校啦，喺咁早期咧，即係啱啱疫情，即係叫都仲未叫結束啦，叫緩和咗些少嘅時候啦，就舉辦一啲咧即係大型嘅旅行團啦咁樣。但係咧嗰個成本咧，其實同咧舉辦一個三十人嘅旅行團咧，其實大致上相差唔係好遠嘅，因為用車嗰個數目。因為教旅遊巴可能都係載三十人或者五十人嘅，咁我哋都係照派出旅遊巴士去載佢啊咁樣。咁用餐嘅，咁用餐通常都係咧，即、就、係、是、按人頭去計數啊。咁所以其實嗰個相差就唔係特，即係嗰個成本唔係話特別咧，相差得好遠嘅係。 所以你哋其實嘅考慮就唔係個成本問題，反而係咪啲旅客會做到？即係首先係咪有咁多人嘅團啦？第二就係啲旅客係咪可以嗰日就做到全部都係快測又陰性？呢一個係個難度所在係咪？ 系啦，咁因为主要咧，三十人嘅旅行团咧，相对事实系容易，比较容易举办嘅，因为我哋可能透过门市啊，或者可能我哋透过咧，即系我哋旅行社，我哋每一间旅行社都有自己嗰个客源啊，所以由我哋有啲基本盘啊，有啲 fans 啊咁样，咁我哋咧即系都呢几日啦，都透过咧即系可能发短信啊，或者咧即系发信息俾佢哋。可以咧，稍後會舉辦旅行團，甚至係有客人主動問：可唔可以咧？因為其實舉辦你話一啲三十人嘅以人數限制之內嘅旅行團咧，可能其實五家人啊或者六家人咧，大家夾埋已經大概可以做到一個咧，廿八人啊三十人嘅旅行團嘅，這個就相對係容易舉辦啲咯。咁同埋亦都即係唔需要話要通過個快測。就咧要全部都係咧，即係陰性先去得。呢個係相對的確事實係比較容易舉辦啲咯，係。 嗯，頭先都講到唔同嘅條件，三十人咧就係要個旅客要有一個嘅疫苗記錄啦。咁呢啲係咪要先行喺報名嗰陣就已經係查咗先㗎啦？咁而一百人嗰啲就係要做快測。咁係咪到當日先至係即係睇到佢哋嘅快測陰性先至俾佢哋參加？咁如果佢哋冇做，又點樣咧？報名咯，係咪又要退錢咧？咁呢一啲嘅安排係會點樣做嘅？ OK， 不如我先讲三十人嗰个安排啦，因为三十人嗰个主安排咧，就主要就系个疫苗通行证，疫苗通行证就即系嗰张针纸啦。咁其实我哋喺第二轮嘅时候啦，我哋都其实已经系有咧，即系参考咧，即系究竟佢有冇打针啊咁样。咁同埋因为大家都需要扫安心出行啦，本身我哋咧喺举办咧，即系而家喺疫情之下啦，咁政府容许我哋举办旅行团啦，咁其实我哋同旅游业议会之间咧就签。定咗咧，就有一个承诺书嘅，入边有二十几个条款嘅，全部都系环绕咧，即系点样防控个疫情啊？我哋要确保咧，我哋要提供一啲防疫嘅措施啊，例如喺个旅行团上面啦，我哋一定要预备一啲后备嘅口罩啊，咁咧我哋都有洗手液啊，派俾即系要例如每一次上车落车嘅时候，我哋都要咧请客人咧即系要消毒双手啊。咁呢一啲相信咧嚟紧咧星期四嘅时候啦，咁咧或者相信喺听日假期结束之后啦，议会都会要求我哋咧即系参与嘅旅行者咧会再签订嗰个约章嘅咁样。好啦，咁去到旅行团嗰个实际操作嘅时候啦，咁我哋喺收客嘅时候，我哋都会问客人你有冇咧打好咗两针啊？甚至其实如果我哋要预先收一啲可能喺六月份嘅旅行团啦，我哋都会问客人有冇打好咗三针，因为三针就即系符合到咧疫苗通行证咧当时嗰个要求啦。咁所以我相信咧，其实以而家嗰个咧，特别成年人嗰个咧打针比率嘅话咧，我哋相信咧三十人嘅旅行团或者一百人 嘅旅行團咧係符合到咧，客人都符合到疫苗通行證嘅要求咧，我相信呢個冇乜難度噶啦，咁樣。咁主要就係咧，100人嘅旅行團咧就要做埋快測，呢一個咧即係呢個需要多啲功夫，需要咧嗰個旅行團嗰個咧搞手啊或者組織者咧就要協調咧啲參加者要做好個快測，呢個係的確有少少難度咯，同埋要嘗試咯，係。 我好快想問一句啫，如果啲康復者之前未必有一啲嘅紙本證明，因為你都知可能未必入到醫院啊等等啦，亦都未必有嗰個快即係嗰個申報平台，佢哋有啲證明啦，咁係咪未必參加到？如果你哋有100人嗰、那個，你哋要或者你30人嗰、那個，你哋要一個嘅打針嘅證明噶嘛？有啲康復者其實已經係可以合乎資格，但佢哋冇證明嘅時候，你哋點處理嘅咧？行社？ 小羅文呢個係絕對一個好問題啊！咁呢個呢，我哋同社會各界都遇到一個相同嘅問題啦，就係、是、如果個康復者咁呢，佢如果想參加嘅時候，咁如果佢又未能夠呢打到針，但亦都呢唔能夠顯示到呢佢符合到疫苗通行證嗰個安排，究竟點處理呢？我相信需要當局呢可能呢一兩日啦，即係真係要進一步去澄清啦，呢個係。 OK， 好啊，唔該曬崔廷邦。崔廷邦就係香港旅遊促進會總幹事嘅，講到旅遊界對於本地遊嚟緊個安排嘅啲睇法，又想講下飲食界，因為喺放寬呢個社交距離措施，譬如佢哋可以晚市做到10點啦，兩人一台，放寬到4人一台啦。不過有啲嘅條件，譬如員工嚟講就係每3日做快測一次嘅。電話旁邊請嚟一位嘉賓啊，有香港餐務管理協會主席梁振華，早晨。 早晨，早晨， 早晨，早晨，梁振华，头先讲到啲放宽，晚市去到10點，每台可以去到4人啊。点睇呢个放宽程度对于你哋嘅营业或者营业额方面可以帮到几多你啊？ 嗱，而家咧即系我哋就喺个1月7日开始咧，就已经收紧咗我哋饮食界啦。咁而家到今日4月21日放宽翻，我哋晏昼4個，夜晚4個，可以营业到10點咧。即係呢個咧，都係俾我哋少少喘息嘅機會啦。但係對我哋業界咧個幫助亦都唔係咁大嘅啫。不過呢啲少少嘅曙光咧，就希望再有下一步嘅放寬啦。咁咧，對於我哋個營業額咧，我哋都唔係期望咁大，因為都係希望即係同疫情前咧，我哋而家得翻2-3成生意啊。希望放寬之後咧，升翻到疫情前嘅50%到生意啦。 你覺得晚市有翻咧，定係嗰個人數每台嗰度放寬係對你哋幫助多啲咧？或者對於邊類型嘅食肆嘅幫助多啲咧？酒樓嚟講，算唔算大幫助咧？ 酒樓咧個幫助就唔係咁大啦，因為我哋酒樓咧，因為始終中式酒樓咧就靠啲宴會啊，同埋即係大家家庭聚會啊嗰啲嚟幫人嘅。咁變咗對我哋中式酒樓，第一冇宴會啦，佢都上限20個人，仲要分4台食嘅，咁啊變分5台食嘅，咁啊變咗咧一個幫助就唔係咁大啦。咁啊對一般小型嗰啲餐廳啊，或者即係第二啲菜種啊，即係日式啊、泰式啊嗰啲咧，個幫助咧就會大些少。嗰啲咧就係希望咧就去翻個生意額去翻7-8成啊，疫情前嘅6-7成啊咁樣咯。咁對我哋中式大型嘅酒樓咧，個幫助就唔係好大嘅啫。 頭先你講到話因為20人嘅宴會，而家就話4月21日起咧可以舉辦唔多過20人嘅宴會，有冇啲人都即係爭取快啲啊？呢段時間一開翻就可以擺翻酒啦，縱使可能個圍數少啲啦，同埋人數有一個比較嚴格嘅限制啦，有冇啲人咁樣查詢啊？已經 嗱，即係查詢咧就好少量啦，因為你20人咧，因為我哋中國人咧一圍台咧就12人啦。咁你正式兩圍台24人都唔夠嘅，咁亦都要20人坐滿嘅，都係仲要分5台，變咗個查詢咧，即係寥寥無幾嘅啫，變咗所以我就係想講，對我哋呢個大型嘅中式酒樓咧，個幫助咧就唔係咁大，即係但係政府放寬咧，我哋都好歡迎啦，亦都有少少嘅生機啦。但係你正式幫助咧就唔係好大啫，對我哋中式食肆。 你估計宴會放寬到幾多先至啲人會擺翻酒咧？ 嗱，佢就個下一步咧，就去到5月21日放寬8個人一台啦。咁個宴會上升翻咧，咁嗰陣時咧就先係叫做會有我哋嘅中式酒樓咧就幫助會大啲啦。 即係你意思8個人一台，就算佢總人數個限制，只要8個人一台，都起碼可以有人會願意去擺酒嘅。 係啦，冇錯啦。由5月21日開始，佢政府預告話放到8個人一台，我哋可以做到12點，咁變咗咧嗰個幫助咧。 就對我哋業界咧就真係有幫助啦、 嗯。 暫時咧，我哋都係四個一台做到十點，對我哋嘅幫助都唔係好大。 嗯，呢段時間有冇話見到嗰啲訂位啊？嗰啲都即刻爆翻棚啊咁。 嗱，因為跟住嚟緊五月八號咧就母親節啦，咁、 嗯、 我哋業界一放寬咗四位咧，都希望做翻少少生意啦，亦都為我哋好多業界都推出母親節嘅四位套餐啦。咁變咗咧，喺母親節之中，即係早一個禮拜啊，或者母親節正日咧，我哋而家都就有少量訂位，唔係話好多訂位，有少量嘅細細嘅訂位咯，少少啊。 OK，、嗯、去到五月八號，但係再之前一啲咧，譬如四月尾嗰啲時間都已經開翻噶啦嘛，有冇見到嗰啲晚市都係訂位方面點啊？ 暫時如果去到四月尾啊，嗰啲訂位啊，嗰啲我諗都係。即是大致上我同我哋業界嘅電話溝通咧，都係寥寥無幾嘅啫。 OK， 另外啦，我見員工方面都話有個條件噶嘛，復業翻嘅即係做翻呢啲晚市啊，呢啲咁嘅放寬之後，就話每三日咧要做一次嘅快速抗原測試嘅咁。呢、這個對於業界嚟講，會唔會負擔大，或者當中有啲咩嘅情況喺度面對緊啊？ 嗱，而家我哋啲員工咧，大部分都打咗兩針、三針噶啦，好多都三針噶啦。嗯，咁啊變咗咧，你話三日做一次嗰個抗原檢測咧，我哋大致上都冇問題嘅，因為而家市面上咧嗰、那個供應就好充足啦。 嗯， 咁啊，今日三日一次，你一個月都係大約做十次到啫。咁、 嗯、 十次咧嗰、那個費用咧，對我哋個負擔咧，雖然係有，但係都唔係好大嘅。 嗯，人手方面咧，我見係咪話呢段時間有一啲嘅即係餐飲業都係停咗業，所以有啲員工都係流失咗咁啊？ 嗱，員工流失呢樣咧就個別啦，因為我哋始終咧就喺呢個最嚴峻嗰陣時咧，我哋喺呢個中式酒樓咧，差不多咧大致上有成千幾二千間停咗業嘅，直情係冇開嘅。咁到最近咧就開始慢慢大家復業啦，咁人手上咧大家一齊復業啦，咁人手上咧就係有少少招聘咧有少少困難。亦都有啲人轉咗行啊，各方面去啦。但係以大體嚟睇咧，都唔係話咁困難嘅、 嗯， 因為 邊類人手頭先話可能係 嗱，即係例如啊，啲出品部啊，同埋啲廳面部，唔係每一個部門咧招聘咧都係唔係話咁困難啫。而家因為大致上咧，而家香港嗰、那個，因為我哋都請唔足翻以前嘅人手啊。例如我哋一間大型嘅食肆，我哋用100人，而家我最早都招聘得50人到嘅啫嘛。 OK， 好啊，唔該曬梁振華，多謝你同我哋講到關於餐飲業界同埋一啲人手啊、一啲員工要做快測等等嘅情況啊。1872311，繼續歡迎大家打嚟，會唔會你都係做餐飲業界？你係老闆定係員工，或者你係食客都好，講下你嘅睇法嚇。電話旁邊有鄭女士打上嚟嘅，早晨。 喂， 系你好，郑女士。 我咧就想问下佢哋呢啲餐厅啊，因为而家咧你要打咗针先入得去食嘢嘅，系咪？ 疫苗通行证咯，符合系啊。 啊，咁但系我本身咧就冇打针，但系跟住我确诊过啦，咁而家咧就康复啦。但系政府又冇俾个康复嘅 QR code， 我琴日走去整件咁康码啲咧，佢话而家都未知点样出俾我哋，又唔知点样做。咁我又冇健康碼，咁但係咪即係冇呢個康復嗰個證 明？ 我可唔可以入去處所食嘢咧？ 你感染咗幾耐啊？我想知。 我啱17號完咗咯。 哦，17號完咁冇咁快啦，點都冇咁快係符合打針嗰、那個，因為你感染咗之後咧，要隔一段時間先去打針噶嘛。咁所以你而家點都冇可能打針。 即係話你感染咗確診咗之後，康復咗都要打針。 嗯，係。喂， 即係咁康復都唔可以嘅。 唔係，我意思係因為你根據嗰個嘅康復者，一般嚟講，你再打下一針咧，你都要先有一個嘅即係隔咗一段時間先要打嘅。不過你而家個問題就係你根本係冇嗰個證明，你證明係你感染過同埋係康復咗啊嘛，係嘛？ 係啊，唔係，仲有一樣嘢，你康復咗你係三日之內可以唔使打針㗎嘛？ 冇錯，係啊。 打咧針，我點樣可以打針入去食嘢咧？ 明白，鄭女士，即係總之都係佢自己係一個康復者，又冇一個證明，同埋佢話佢啱啱先至係感染咗康復，咁佢都係即係未能夠啦，喺短時間內打針啦。咁究竟可唔可以入去食肆咧？咁呢個有個嘅疑惑喺度嘅。咁仲有張太打上嚟嘅，早晨。 早晨啊，蕭先生， 你好。 咁嘅，咁我咧就知道咧有啲家長咧，啲細路 B B 唔係細路仔3歲左右嗰啲家長咧，佢哋就好抗拒呢個科興嘅。 咁佢哋三歲以上嗰啲咧，五歲六歲以上嗰啲，咁佢哋可以有選擇打伏必泰或者科興啊嘛。咁於是佢哋好多都會係選擇伏必泰咁樣樣。咁而家三歲嗰啲、四歲嗰啲一定要打科興，咁佢哋就好抗拒，咁所以嗰個接種率係比較低咯。 嗯。 咁我唔知有啲咩方法咧，即係醫生啊，或者係當局咁可以排除佢哋呢啲即係錯誤嘅觀念咯。 嗯。即係你 OK， 但係你覺得有啲乜嘢方法可以令到佢哋更加願意打針？係咪就係可能去到伏必泰都可能經過研究啦，專家都建議可能將個年齡係下降到係三歲都打，佢哋就更加願意咧咁？ 其實又咁講，因為伏必泰咧就比較少啲係咁細個年齡噶嘛。 冇錯，呢個都係經專家再去。 係啊，呢個係醫學上即係個藥性嘅問題啊嘛。咁就並唔係話其他嘅原因咯，咁或者希望學校鼓勵多啲啦，咁就或者係朋輩之間咧，如果有啲係打咗或者就尤其是係啲同學仔、啲家長之間，咁佢哋有啲正確啲嘅觀念去宣傳下，或者都會有作用咯。 好啊，唔該曬張太提到學校睇下可唔可以鼓勵啲家長或者家長之間自己互相溝通啦，就係講下有關於打疫苗之後嗰個情況啦。1872-3000咧，繼續歡迎大家打電話嚟嘅咁。食物及衛生局局長陳肇始喺3月16日就話，對於疫苗通行證咧，康復者去邊啲場所係要攞邊啲嘅證明咧，現階段咧有個電腦平台同埋相關人員咧係會處理嘅。咁當中咧涉及一系列嘅行政。工作操作上或者未趕及咧，係處理到啊，會寬鬆去處理，亦都話呢啲紙本嘅證明亦都係會接受嘅咁。另外想同大家講下，除咗飲食業界啦，頭先講到旅遊業界可以喺第一階段放寬呢個社交距離措施有本地遊之外啦，有一啲嘅處所喺之前啊係即係暫停開放嘅，咁喺21日開始就可以係重新係開翻呢啲處所，包括就係美容業嘅。又請你一位嘉賓同我哋傾下。有香港美容业总会创会主席叶世雄，早晨。 早晨，张乐明。 早晨，叶世雄，点睇？星期四21日可以放宽社交距离措施，美容院嚟讲可以重开啦。你哋嗰个准备或者一啲，因为通常你美容院都要预约，而家都要话系预约嘅客先可以做啊嘛，系嘛？即系所以你哋成个准备工作系点啊？ 其实就准备工作都畅顺嘅，因为今次嘅就唔系因为话美容业有啲咩确诊嘅个案所以要停。係即係全面唔夠夠 F 嗰個停啦，咁變咗其實就重開就唔算太多準備功夫，咁當然啦，停咗幾個月，咁就要啲同事翻去清潔啊，處理好翻場地，準備接待客人啦，然之後就安裝翻嗰個疫苗通行證嗰個驗證嗰個QR code 嗰個 app 啦，咁基本上都準備暢順嘅，咁預約嗰邊都其實都啲客人一聽到三月中。阿林太一宣布話，即係第一階段有機會開翻美容啦，咁咧其實就開始已經有預約，咁嗰啲預約其實都已經近於即係開業之後嗰一兩個星期都非常之踴躍，都基本上都滿曬噶啦。 滿曬去到幾時啊？排到幾時啊？ 通常就唔會太長嘅，譬如我哋21日開個星期啦，咁同埋下一個星期啦，基本上都幾富啦已經嚇。 而家疫苗通行證就即係一路做緊啦，因為之前你哋停業嗰陣咧就係、是未實施住嘅，到4月21日開翻嘅時候咧就實施啦嘛，即係話啲員工顧客都要用呢個疫苗通行證啦咁。你哋喺呢個執行上面係咪都要特登安排啲人係去查啦，同埋呢個會唔會影響啲顧客嚟幫襯啊？暫時你了解到。 我相信影響就一定有，但是那個情況就未至於即係好惡劣嘅，因為其實喺食肆都行咗一段時間啦。咁我相信啲市民使用上咧，就唔應該有太大嘅困難。咁就我哋啲同，即係我哋個處所係應該係被列為要主動檢查呢一個疫苗通行證嘅。咁所以要每個美容院起碼都要買多部啲智能電話啦，因為佢長期咧俾個客可以掃到嗰、那個即係疫苗啦，嗰、那個通行證咧，咁就要主動少少咯。咁但係就應該都 handle 到嘅、 所以你哋而家預約啲客都要問清楚佢哋係咪有打曬針啊？有冇啲本身係冇打針嘅，因為咁樣所以嚟唔到？ 有嘅。咁有啲顧客就都表示咗佢即係個別原因啦，佢自己嘅決定啦，未打到針嘅。咁其實就係、 會嚟唔到咯。咁有啲就攞到嗰個豁免咧，即係嗰個醫學嘅豁免證明書，咁都 OK 啦。咁但係仍然有少部分都係表示即係嚟唔到，甚至有啲就曾經要求過退款添，即係話我唔係唔嚟做，係即係因為有啲條件令我嚟唔到，咁我啲錢有冇攞翻？都曾經有少部分係顧客提出過嘅。 嗯，美容業重開翻嚟講咧，除咗一啲即係硬性規定嘅條件之外咧，業界嚟講有冇特別再做多一啲係令到即係有風險嘅機會係低啲咧？ 其實業界一向都可能你都聽過特首或者前司長曾建宗哋都多次都曾經表揚過美容業，其實喺抗疫嗰個準備功夫係做得好嘅。咁我哋都一向都暫時未有確診個案喺美容業發生。咁所以其實就我哋個措施上，我哋一向都做得幾好，因為本身美容美甲嗰啲，其實我哋都好多消毒程序。咁變咗咧就我哋都會再謹慎啦。咁當然唔會即係掉以輕心嘅。咁但係就再進一步嘅措施，今次就冇特別增加嘅。 嗯，即系冇话譬如要求啲员工都会自己每日要做快测，或者隔一段时间做快测呢一类，冇呢啲特别嘅措施会做。 我哋基本上就首先要按晒政府嘅要求嘅工作啦。咁员工嗰度基本上，因为我哋嗰个都规定咗，我哋啲员工即系政府都规定我哋要打疫苗先可以上班噶啦。咁所以就当然，如果有个别系冇因为某些原因打不到的，甚至即使是拿了医学豁免的，那些就会要求他们再做，如果其余那些就没有特别要求的。 嗯，我见今次都有说，即是客人做一些面部护理的时候都说可以除口罩的，那有没有些员工是担心这个风险的？ 没有的，其实在上几波的时候呢，那我们每次被停重开其实都是除非就开不到啦，有重开即是有可以復業嘅期間，基本上我哋都有做面部護理，咁都有除翻個口罩嘅。反而就最初期嘅時候咧，啲顧客會擔心，但係其實都而家其實員工同埋啲顧客其實都唔會過分憂慮喺呢個咁嘅情況咯。 OK， 嗱，最後一分鐘，我想問一下啦，即係萬一啊有一啲嘅個案出現喺美容院嗰度，你估計或者你覺得應該點樣去定一個準則，係停唔停開咧咁？ 我覺得其實而家即使去到今天都好啦，每天都有1000多咁嘅個案，其實佢哋一定呢啲個案都一定分布喺唔同嘅處所。咁我睇政府嗰個政策就似乎而家唔係即係每一個個案去過嘅所有地方都要停啦。咁我覺得如果萬一真係咁不幸有一啲個案嘅，其實就應該係定點去做清潔啊。甚至係即係就成日停都好，那個時間都唔好太長，即係邊度有你就可能停邊度，然之後政府應該提供協助，因為其實唔應該懲罰性咁去停佢哋， okay. 而係要協助佢哋去清潔咯。其實佢都唔想嘅。 OK， 好啊，唔該曬葉世雄。葉世雄係香港美容業總會創會主席嚟嘅，其實歡迎大家打嚟1872311，有關於一啲嘅場所可以復翻業嘅。 波话：只要疫情持续稳定受控，本地经济已经有望逐步回暖，并且话如果势头持续迈向动态清零的状态，今年第二季会有较好的经营环境，有利经济摆脱首季急速转入负增长的局面。星岛日报报道， 大公报报道，新一轮消费券已经在今个月7日派发，市民开心消费之余，要慎防交易时扣错数。有市民早前到药房购买咳药水，以消费券付款的时候，店员竟按多一个零，由57元变为570元，好在及时发现，店员即时以现金退回差价。记者昨天在多区不同零售店实测，发现只有大约30%商户会在客户以电子支付消费之后主动提供收据，顾客不容易看到消费金额。大公报报道， 商报报道，本港昨日新增确诊747宗，是连续第三日降至1000宗以下。卫生防护中心传染病处主任张竹君说，随着复活节长假期到来，以及即将放宽社交距离措施，市面人流明显增加，预计这一波疫情会有轻微反弹，会留意着各项指标是否属于大幅反弹。同时特区政府亦都有预备相关的应对方案，为万一出现疫情反弹而做准备。商报报道， 明报报道，第五波新冠疫情下死亡人数急增，公众殓房一度爆煲，丧事的流程亦都延迟。有市民的101岁外婆今年3月初 并非因为新冠病毒离世，遗体存放在卫生署辖下九龙公众殓房。事隔超过一个月出殡的时候，遗体的面部和手部已经发霉，家人没办法辨认容貌，只是靠衣服认出他。他不满政府处理遗体不当，质疑殓房冷藏系统是否出问题，并且认为事件关乎亡者尊严。卫生署说，该殓房的冷藏室存放有关遗体期间一直运作正常，公众殓房只是为短期存放而设，只能够短期内减慢而不能够防止腐化，鼓励家属尽快领回遗体。明报报道， 东方日报报道，东方日报收到有市民求助，说新蒲岗的路边成为民间垃圾站，有人倾倒建筑废料堆积如山，高及成年人。食环署接获查询之后，即时派员清理垃圾，又说会跟进该处的情况。有议员就批评食环署未有积极执法，令市民以为这里是可以丢垃圾，促请装置监控设备阻吓垃圾虫。东方日报报道。 文汇报报道，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在国新办发布会表示，中国计划今年实施六次飞行任务，五月发射天舟四号货运飞船，六月发射神舟十四号载人飞船，七月就发射太空站问天实验舱，十月发射太空站梦天实验舱，跟着还会发射天舟五号货运飞船和神舟十五号载人飞船，实现神十五乘组将与神十四乘组的在轨轮换。文汇报的报道。 在社评方面，商报的时评说，连续三日录得确诊个案降至三位数，适逢复活节长假期，不少市民纷纷外出活动，似乎已经放下戒心，开始享受复常生活。时评说，疫情并未结束，除了继续做好个人防护，遵守防疫规定之外，最重要的是接种疫苗，尽早达到接种全覆盖，形成群体免疫的坚强屏障，复常之路才能够行稳致远。商报视频， 成报社论，临时失业支援计划日前截止申请，政府合共接获超过47万份申请，远高过政府原先估算的30万份。由此可见，本港就业市场的疲惫情况远较政府预计的恶劣。当中指定处所被迫关闭的停薪留职员工申请就占了大约13万宗。社论认为，政府必须正视现实的情况，进一步协助有需要的市民。成报社论。 大公报社评就话，内地两大药企科兴同埋国药同日宣布，旗下针对 Omicron 变种病毒嘅新灭活疫苗获得批准喺香港展开临床研究。咁社评话系对香港生物科技发展实力嘅肯定，说明香港有能力发展成为国际生科创新中心。香港系应该找住机会，大力推动生物科技发展，以己之所长贡献国家之所需。大公报社评， 文汇报社评。中国载人航天办公室昨日表示，今年计划完成太空站在轨建造，拉开中国空间站建造阶段的大幕。社评说，特区政府和各界要将国家航天每次重大进步作为推进国情和爱国教育的重要契机，培育港人爱国情怀，激发港人更加热诚投身国家高新科技发展和国家建设之中。文汇报社评。 这节报章及社评摘要报道完。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我哋要团结同心，打低病毒，打赢呢场硬仗。 自行做新冠病毒快速抗原测试前，要详细阅读说明书，按指示做每个步骤。首先清洁台面同双手，做鼻腔拭子测试，要将采样棒分别放入两边鼻孔内，沿鼻孔内壁打要求的圈数。之后将采样棒前端充分浸入测试溶液，按指示搅拌。完成后将溶液慢慢滴在测试棒的样品孔内，按说明书指示的时间等候，然后读取结果。超过时间结果就无效。做完测试要妥善弃置所有测试组件，如测试棒 C 区出现一条线，结果为阴性；如 C 区和 T 区都有一条线，结果为阳性，这样就要影相做记录，在24小时内经卫生署申报系统情报结果。经常自我检测，有感染可尽快察觉，尽早得到医治，除了保护自己，亦可保护身边的人。自我检测，护己护人。 2022年4月18日，新增747宗确诊，连续三日个案录得三位数。 15名染疫儿童出现多系统发炎综合症，部分情况严重。 陈茂波指，若疫情持续受控，本地经济有望逐渐回暖。 乌克兰总理指，马里乌波以内守军并未投降。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剛才講到公布，之前公布了的第一階段的社交距離放寬的措施，除了說一些餐飲處所可以有晚市兩人變四台，一些重開的處所好像美容院剛才談過，還有一些體育處所體育中心之外，康文署的場地都是重開的，好像有體育館，一些運動場，另外一些文化設施好像公共圖書館、博物館那些都是會重開的。你有點看，繼續歡迎大家打來18723，有歐先生打上來，早晨。早晨，欧生。 系早晨啊， 你好， 主持人。 系，请讲。 系咁嘅，我头先咧，我听到有位女士咧，即系打上嚟嘅话，佢早嗰轮确诊咗，但系佢又唔知点样去话申请嗰啲疫苗通行证啊，嗰方面同埋打针嘅资料。咁样啱啱咧，我太太就上个月咧，其实又系咁嘅。咁佢中咗招之后咧。咁你即時就有做嗰、那個即係、就是、上網登記嗰個陽性確診嗰度啦。咁佢衛生署嗰個就 send 佢一啲短信咁啊，即係叫佢屋企人啊，好似我咁嗰啲咁嘅接觸者，有啲嘢要應該點做咁樣。咁咧，我太太大概十日到咧，就即係、就是、用嗰啲核酸檢驗嗰啲咧，就確認咗係變翻陰性。咁我太太咧就攞住。嗰、那個短信就去我喺大圍住嘅，咁去診所嗰度咧，就好似睇街症咁啦。咁睇完之後，咁同個醫生講佢即係咁嘅 case， 咁個醫生咧都好快脆就同佢出咗一張嗰啲豁免即係、就是、打針嘅證明書。 係， 咁就變咗咧，我太太攞完嗰個證明書，佢有個二維碼喺度咧，咁就安心出行嗰個 scan 咗之後咧，就基本上可以喺90天內去任何處所都得，咁同埋咧，我想即係同佢講聲嗰個嗰個類似，佢應該係90天後咧可以打第一針，因為佢個基礎嘅太太一樣，係完全未打過針嘅 ，before 即係確診之前咁樣，咁就少少同佢哋分享下就。我見到佢都好 早 迷茫 嘅、okay， 明白，好啊，唔該曬歐生。講到佢太太之前感染咗嗰個情況，咁啊去睇醫生啦，咁啊發咗個豁免證明書，咁都可以而家憑呢一、這個亦都入咗落個程式度啦，可以做到一個嘅疫苗通行嘅。今日歡迎大家打嚟18723D1嘅咁。另外想同大家講下有關於上個禮拜同大家討論過就係、是、可持續發展委員會有關呢一啲嘅即棄塑膠公眾參與咧有一個嘅報告。咁有20多项建議嘅，咁其中咧就提到話，包括喺短期，佢哋嘅短期講緊3年之內咧，將呢個嘅塑膠購物袋嗰個嘅徵費啊，由5毫子就升到去1蚊或者2蚊，呢個就係佢哋嘅建議嚟嘅。詳細有24项建議，都想揾一位嘉賓同我哋傾下，有綠領行動助理項目經理張建業，早晨。 係，早晨啊，蕭樂文。 早晨，張建業，你應該都睇曬嗰24项嘅建議啦，你哋點評價，算唔算都回應到你哋之前一啲訴求咧？ 係啊，咁我哋其實我先從大範圍去睇啦。咁嗰24项建議，其實就大致個方向，當然環保團體係贊同嘅，都歡迎嘅。咁但係講翻就係、是、佢依然都係我哋喺個諮詢期間，我哋都提出咗建議，就係、是、希望喺呢一啲嘅項目當中咧，要一啲清晰嘅時間表。咁但係其實我哋喺佢嘅自去行間，我哋睇唔到一個好清晰。嘅一個時間表啦，咁所謂短期同中期其實都有好多嘅水分喺度啊，咁所以其實我哋都希望就係話，政府去落實呢啲建議或者接受呢啲建議嘅時候，能夠有一個清晰嘅時間表可以提出嘅。咁我哋再從唔同嘅項目去睇啦，咁其實例如膠袋徵費方面，咁其實佢提到喺短期內應該去提升。到1至2蚊嘅水平，咁我哋就认为其实呢个短期系2年、3年定系几多咧？咁我哋都认为之前我哋已经讲过2025年，希望能够就系去探讨点样去全面禁用购物胶袋呢个目标。咁短期内其实我哋认为就应该系提升到去2蚊嘅水平。 咁一至两蚊，咁究竟系几多咧？咁其实就系俾翻公众讨论。咁我哋觉得，如果参考外国嘅做法，最严谨嘅一个收费就系两蚊啦。咁我哋都明白，即系坊间有啲意见就系话，呢个其实呢个时候去增加呢个交代征费，可能对市民造成一啲负担。但系我哋环保团体必须强调嘅一点就系，交代征费系。只要你不去使用这些即棄的膠袋的话，其实是不需要去给这个徵費的。膠袋徵費的背后，它的原意就是生产者责任制，希望大家是能够去减少使用，而使用的话是要负上相应的责任。所以其实我们鼓励市民尽量减少使用购物膠袋，尽量去使用这个环保的购物袋，咁係去減少使用，就唔需要去呢個徵費嘅。咁未來其實我哋都同意咧，係可以推動一個二次袋，即係喺垃圾徵費實施之後咧，咁其實市民能夠去買嘢嘅時候咧，去提供呢啲嘅可能係垃圾徵費底下嘅一啲垃圾袋咁去使用。咁同時我哋都應希望香港能夠咧考慮。就是參考外國的做法，是禁止一些 0.05 毫米以下的膠袋，即是說它的厚度是過薄的話，其實它的重用的個價值低的一些膠袋，那可以去先是去取締了它，那將來再探討怎樣全面去禁用購物的膠袋咯。 OK， 先講個膠袋先啦。頭先你話希望可以去到加到兩蚊嘅呢個膠袋徵費，你自己覺得最合適嘅時間係幾時咧？因為佢哋今次就話短期，即係三年之內啦。你覺得應該幾時啦？同埋頭先你提到一個叫兩用袋嗰個嘅建議，因為我見到今次喺可持續發展委員會入邊，佢哋都有話建議係探討可以用呢個兩用袋嘅，即係可以同時做一個嘅指定嘅垃圾袋，又同時係做平時買嘢用嗰啲嘅膠袋啦。其實個好處係點咩咧？都同公眾解釋一下呢個俾佢。 是啊，咁首先咧，其實我哋覺得嗰個兩蚊嘅水平咧，其實如果即係政府係有心去探討嘅話，我哋講緊垃圾徵費係行咗喺香港11、12年嘅啦已經，但係個費用嘅水平一路都冇去探討過。咁其實政府如果要做嘅話，今時今日嘅議會其實你將個法案擺上去，只係修訂個收費嘅話，其實難度並唔大。要通過亦都可以好快。只是在於政府的決心而已，這個是我們的觀點。另一方面就是剛才講到兩用袋，就是首先我們可以確保到那個垃圾袋它一定是會再用回來去棄置垃圾的，它有一個最終的用途的，避免了就是說這些膠袋即是可能最終被棄置，即是就這樣當成垃圾棄置。當然但是我們會覺得兩用袋是一個中期的措施，短期的措施，它並不是一個最終的目標。我們希望的是，其實見到外國，我們在諮詢期間其實都有跟你們分享過，很多的國家包括歐洲的國家其實都已經是立法，是準備有些是做緊，有些是準備會做的，就是全面禁止這些購物膠袋的使用。他們只能夠是買一些是絕對是確保到個質量是可以是重用很多次的膠袋，甚至是當然是鼓勵用一些環保袋。所以這個才是我們去探討我們最終在走數這個路程上面，我們的最終目標是不是應該去禁用垃圾袋禁用購物的膠袋。我們會覺得我們在個文件上我們見不到這個最終的目標的。 今次在膠袋上面呢，過往有一些的豁免都少了的，即是少了這些豁免做一個免費去給的一個膠袋的做法的。你們覺得夠不夠呢？這些減少的豁免有 其實我們會認為我們在當初提出的一些建議呢是會更加具體的。首先就是提到冰凍和非棄物的包裝呢，其實是不應該再豁免徵費。我們見到其實坊間是有一些替代品，但是當然我們經常都說這些環保的替代品可以重用的一些可能是密實袋，我不是說一次即棄的那些密實袋，但是其實這些可以重用的密實袋其實它好像都還沒有很廣泛受歡迎去購買到或者是使用。其實只要政府它同時不提供這些豁免，好自自然然市場就會提供這些選擇給市民。所以其實我們會覺得不需要因為說現在這一刻覺得這些東西必須就一定要有豁免，冰凍或者是非棄物的包裝都可以其實是 考慮係做翻一個膠袋嘅徵費。咁喺一啲未完全包裝嘅食品，咁我哋認為如果要有豁免嘅話，只係能夠豁免一個。咁我哋如果再攞嘅話，或者就必須係要徵費，咁樣會更加清晰同埋去俾到市民一個減用嘅誘因。 嗯，另外我見到委員會今次都有建議，就話禁止銷售一啲即棄塑膠製品，包括一啲即棄嘅塑膠餐具嘅。呢個算唔算一個比較大力度嘅建議咧？又叫做 呢個係觀點角度嘅問題啦。我哋就認為其實佢寫得好籠統嘅，其實就好模糊不清嘅個時間表。我哋要知道去年環境局亦都做咗即棄管制即棄膠餐具嘅公眾諮詢。是希望在今年開始那個立法的工作，但我們知道政府是分階段去做的。去到2025年的時候，我們在外賣的層面，一些塑膠盒和它蓋和它的塑膠杯或者蓋樣都是豁免的。那我們就認為2025年是趁著管制即棄塑膠，參考今次的建議，政府可不可以去定出一個更加進取的一個方案，就是在2025年全面禁止這些的即棄膠餐具的銷售呢、 嗯、 包括外賣和這個堂食的層面，當然除了飲食業界之外，應該是從進口方面去着手禁止這些即棄膠餐具的進口。那我們、其實剛才講到即棄膠餐具或者是即棄塑膠的種類上面，其實我們原則上都歡迎報告的建議的，咁佢都冇話係限死一啲嘅列表，咁我哋希望政府喺參考佢哋建議嘅時候，能夠去清晰去調查翻市面嘅一啲即棄塑膠嘅種類，能夠去做到一啲具體嘅立法嘅方案。咁我哋接住落嚟嘅就係睇政府啦，咁佢幾時先至會將呢啲建議寫成佢嘅法案啊，能夠去落實咧？咁我哋希望政府能夠積極去面對或者去對待呢個問題啦。咁亦都有一點係需要提出嘅，就係其實文件都有提到，喺啲可持續發展委員會嘅文件入面，佢提到嘅新塑膠問題，都係我哋所講經常喺坊間見到嘅可降解塑膠嘅問題啦。咁其實我哋見到市面上充斥住好多呢啲所謂可降解嘅塑膠，咁其實好似彷彿變成一啲環保嘅代名詞，叫做可降解或者可以可堆填啊等等嘅塑膠，大家哇呢啲就好環保啦咁樣。但其實唔同嘅呢啲可降解塑膠都係需要喺特定條件之下先至可以完全降解嘅，包括有啲係光降解啦，或者係氧降解啊，或者係一啲獨立降解嘅系統去處理嘅嘢先至可以降解得到。咁我哋都知道香港嘅垃圾、香港嘅塑膠個回收率好低，大部分去咗堆填區嘅話，佢能唔能夠喺光嘅環境底下降解呢？佢能唔能夠喺有充分嘅氧嘅環境下降解呢？又或者佢會唔會得到一啲完全嘅初步處理之後先棄置呢？咁我哋係有疑問嘅。咁如果唔能夠完全降解嘅話呢，咁呢啲塑膠好明顯亦都會變成一啲微塑膠嘅問題，隨便棄置嘅去唔到堆填區更加大，咁、那個問題就係可能佢會變成微塑膠污染我哋環境、污染海洋啦。咁所以呢一方面亦都真係需要政府去落功夫去做，係避免呢啲可降解塑膠，係啦，或者呢個可降解呢三個字係被坊間去濫用咗。咁我哋覺得呢工作其實好重要，亦都係需要政府去正視嘅。咁當然我哋見到文件係有提到，但係可能係都係用一啲好籠統嘅概念去講咗啊，我哋可能要對新塑膠要一個警惕啊，或者我哋要一啲注意咁樣。咁政府係都應該係要有時候係去開展佢嘅工作。 OK， 好啊，唔該曬張建業，同你傾到呢度。張建業咧就係綠領行動助理項目經理嚟嘅，咁繼續歡迎大家打嚟18723，講到管制一啲即棄塑膠嘅個公眾參與嘅報告一啲建議嘅咁。一曾先生打上嚟嘅，早晨。 早晨，主持人。 早晨，曾生，請講。 咁我都好贊成咧，香港政府咧真係要推行多啲政策咧，去減少個塑膠嘅產生啊。即係譬如咧，發泡膠嚟講啦，有時候好多時買電器咧，都避免唔到咧，都有好多發泡膠產生咗啊！咁就，但係現時見唔到政府咧有針對發泡膠去有啲回收咯，往往咧都係見到垃圾站都好多人俾人棄置咗啲發泡膠啊！咁另外咧，包裝產品嘅膠咧，我都發覺好刁嚴重。早幾日去某大型超市買一盒細細地嘅牛肉。 當我拆開嚟煮食咧，都發覺原來出邊已經包咗兩層嘅保鮮紙嘅膠。 嗯。 咁之後咧，再有一層咧，佢自己本身嘅保鮮紙，再加多一層底下嘅發泡膠嘅一個碟嘅形狀嘅裝置啦，係啦。咁啊，另外咧，針對膠袋方面咧，我早幾年已經喺一啲公開諮詢文件當中都提政府咧，其實咧，我希望咧，將來所有商店咧，需要咧客人需要膠袋咧，就咧係嗰間商店咧自己先行咧就出錢，就去政府咧買一啲咧不同 size 嘅膠袋，譬如有啲係咯$5啊，有啲係$10啊，有啲係$1啊。當客人需要膠袋啦，就直情賣俾嗰啲客人，咁變咗咧客人咧用完嗰啲膠袋之後咧，就可以自行咧喺屋企咧。裝翻自己啲家居垃圾， 即大啲有因，大啲有因，因為一個膠袋都比較貴一啲。呢、這個就曾先生嘅睇法嚟㗎。頭先你都提到一啲包裝嘅情況，包括發泡膠或者一啲肉類嘅保鮮紙包裝等等嘅。你又點睇1872311？頭先都講過有關於咧係除咗環保之外咧一啲染疫之後嘅一啲嘅情況啊，成日都話有長新冠啊，或者有啲人康復咗之後都會出現咗一啲攰啊或者體力變差嘅情況。呢一啲嘅情況對於一啲呢啲康復者嚟講，做運動有冇一個具體嘅影響喺度咧？又請嚟一位嘉賓同我哋傾下。有香港教育大學健康與體育學系高級講師梁洪德，早晨。 系 ，hello， 早晨，萧乐文。 早晨，阿梁洪德，想问一下呢一啲嘅新冠患者咧，喺康复咗之后咧，佢哋做运动同之前啊感染之前啊，有冇话见到有啲乜嘢影响咧？据你了解？ 呢方面喺運動醫學嘅研究咧，可以分為兩個主要階段啦。第一個就係早期啦，即係未有疫苗之後之前啦，跟住就係有疫苗之後啦。咁另外就係喺精英運動，即係職業運動嗰啲比賽。另一個層面咧，就喺一般，譬如你放咗工之後，同啲朋友去跑下步啊、打下波啊咁。咁似乎而家我哋掌握嘅數據咧，都算係可以幫我哋咧做到一啲喺運動醫學上嘅一啲簡單嘅指引啦。咁就係如果一啲輕症嘅患者，譬如今次即係第五波，好多都有超過100位嘅香港嘅市民都有即係Omicron B2 呢一隻病毒啦。咁整體嚟講，如果輕症嚟講咧，影響就相當之輕微嘅，可以咁講。但係有個別嘅情況咧，又可能有一啲多元器官嘅一啲影響啦，疲勞啦，或者係其他腸道啊、腎臟啊，都有一啲影響。咁所以你話同傷風感冒嚟比咧，呢個喺我哋運動醫學上咧，絕對咧係唔能夠咁去比。咁所以即係睇翻佢按嗰個情況啦。咁而家分開呢個輕症啦、中至重症咧，係嗰個康復嘅過程都有唔同啦。咁譬如我哋香港早前理工大學都有一個數據，就係話有40%多嘅新冠嘅康復者咧，都有出現一個綜合疲勞啦。咁但係好好彩咧，就係經過大約3个月至半年嘅一個康復嘅周期咧，基本上個運動能力咧就影響都係相對係有限。但係你話長遠嚟講，喺精英運動嗰邊嚟講咧，都仲需要係多啲嘅數據研究咧，先可以能夠作出一個準確嘅決定咯。 頭先你話譬如3至6个月嘅一個康復嘅周期咧，就可以係咪叫回復翻完全係正常嘅嗰、那個成個運動嗰個水平？ 嗱，而家即係我哋香港疫情啦，而家由1、2、3月到而家咧，其實我哋香港就冇乜掌握到好多實際今次咁大嘅數據。咁但係一般嚟講，如果一般康樂性運動由中至高強度嘅話咧，基本上都唔會太大影響，但係始終個別有部分嘅康復者咧，都係有一啲嘅影響 啦。明白，嗱，梁洪德，轉頭翻嚟我哋再傾多陣啦，有關於有啲咩方法可以係減緩呢一啲嘅影響咧，轉頭翻嚟再傾。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9点半由陈景瑶报道一节新闻。全港中小学同幼稚园将会在复活节假期之后陆续分阶段复课，其中小学最快可以在明天率先复课。

马里乌波尔内守军并未投降。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剛才講到呢，即係感染咗呢個新冠之後呢，可能會出現一啲比較長期嘅症狀，或者叫做長新冠咁樣啦。剛才呢就同呢一位嘉賓同我哋傾嘅，有香港教育大學健康與體育學系高級講師梁德嘅，繼續同你傾先。早晨。 Hello， 早晨朱立文。 早晨。剛才就講到話即係做運動方面可能係康復之後都會有一啲短期嘅影響啦。咁但係整體嚟講，你建唔建議康復之後係快啲，或者隔幾耐係做返運動？做返運動之後對於呢個長新冠嘅一啲嘅舒緩有幾大幫助呢？ 早前理工大學就係、是、做到一個研究啦，就係、是、都有四成幾嘅新冠嘅康復者有疲勞綜合症啦。咁經過佢哋一啲嘅指定嘅一啲動作啊，一啲呼吸嘅訓練啊，基本上大部分都可以係回復到嘅。咁譬如香港馬拉松比賽，咁每年都有7万人跑啦，咁即係話如果粗略估計都可能有100万名嘅曾經確診嘅人士啦。咁如果你係本身運動開嘅朋友呢，就算你不幸確診咗呢，你嗰、那個影響相對呢，而家我哋喺文件上都係比較少啲嘅，因為本身你嗰、那個免疫嘅系統啦，你個運動能力啊、心肺功能都會係比冇運動嘅人好啦。咁所以喺個康復過程嚟講，或者進入返重返係運動訓練嚟講呢，都有少少注意，因為你都停咗可能三幾個禮拜冇訓練啦，咁你個身體嘅心肺功能啊、肌肉系統啊都會有可能輕微嘅下降啦，同埋因為影響嚟講都可能一啲影響到你其他器官啦，除咗係呼吸系統啦，咁你個睡眠嘅質素啦，失眠呢個比例相對係多嘅。咁另外就係喺其他身體器官嗰方面啦，譬如頭先講到腎臟啊、腸道啊，呢啲同我哋運動能力呢都有一啲關係嘅。咁所以而家嘅運動醫學嘅指引呢，就請啲康復者呢就需要係頭嗰四個星期就係循序漸進，慢慢返返去訓練嘅狀態，就不能夠太過急進。咁四個星期裏面呢，頭一個星期呢一般建議嚟講都係你整體嘅以前嘅運動量呢大約係一半到啦。咁睇下身體嘅反應啊，你嘅感覺辛苦嘅程度啊，咁係第二個星期呢就可以係去到係七成啦，第三個星期就八成，第四個星期就去到九成。咁因為身體生理上都要有個適應期啦。咁另外就係、是、如果係真係不幸係即係入過醫院，甚至無入過深切治療部嘅運動嘅朋友呢，更加需要呢係觀察佢嗰、那個心臟嘅一啲變化，特別係有冇心肌炎啦。咁而家喺運動醫學嘅指引就話，如果你係進入個ICU 啦，或者入個院治療嘅話呢，喺康復之後嘅三至六個月內呢，都建議大家做一啲比較詳細嘅心臟檢查啦，同埋可能係呼吸系統相關嘅檢查，咁確保你嘅身體嘅狀況咧就唔會即係、就是、有冇影響，然後先進入翻運動嘅狀態咧，咁嗰個安全嘅風險就會大咧係提升啦。 嗯，但一般嚟講有冇話睇到可能頭先話三至六個月，唔係三至六個禮拜呢段短時間，對於一啲康復者嚟講，佢呢個體能係下降咗幾多，或者有啲乜嘢要提醒呢一啲啱啱康復嘅朋友，佢哋要做運動嘅時候，有啲乜嘢係唔可以做咧？因為頭先就講過一啲。譬如他們的運動量可能是減半，但是有什麼是特別不可以做都要提醒他們呢？ 第一就是一定要按你的能力是循序漸進啦。譬如第五波的我身邊都有不少運動的朋友是有部分是確診啦，他們都說是感覺是喘氣啦，睡覺是睡得不好啦，咁同埋就係喺運動啊，特別係譬如上樓梯嘅時候啊，都會感覺辛苦啦。咁因為呢個你個身體個體能嘅要求係高咗嘅時候，自然你係一定嗰個相對地咧，你嗰個嘅感覺劇烈嘅程度都會加劇。咁都係一定係要循序漸進啦，同埋按照你嗰個能力。咁但係而家仲有一個情況呢，就係而家啱啱我哋星期四會開返啲體育嘅住所啦，大部分即係部分啦。咁而家嘅情況都要需要戴口罩，同埋如果天氣炎熱再加埋潮濕嘅話呢，譬如你好耐都冇跑步啦，咁而家或者去跑步啊，或者打下羽毛球啊，咁呢個情況你一定要留意。咁眼就係、是、應該俾多少少時間自己去休息，就唔好話即係好似以往疫情之前你嘅體能嘅狀態啊咁樣。 咁然後就係喺個恢復嚟講咧，必須要做得好啦，因為即係你個都要係補充翻足夠嘅水分啦，充足嘅睡眠啦，咁讓身體係俾翻大約三四個星期嘅一個周期嘅一個恢復，呢個係緊要啦。 嗯，其實你建唔建議其實康文署重開翻一啲運動場所？即係佢而家講法就係話一啲運動者都要戴一個口罩去做運動啦。不過其實教育局嚟講，學生咧，如果你打夠兩針又十四日嘅話咧，係可以參加啲課外活動，包括一啲籃球、足球呢一啲叫做劇烈啲或者係即係中度嘅運動程度嘅咧，就可以係除口罩去做嘅。咁呢個同康文署嘅做法有啲唔同嘅。你覺得應該係點樣？係咪同佢翻好啲咧？呢個又？ 呢度中意做運動嘅朋友都覺得政府嘅政策呢度係兩個政策局係有少少出入啦。咁我諗喺學校嗰度嚟講，因為完全學校咧係正即係可以個監控程度係相當之高啦。但係康文署嘅普羅大眾可能呢個情況，咁所以唯有就係按自己嘅能力啦，同埋就係一定要留意你嗰個個人嘅狀態。因為呢一個運動嘅情況咧，你中強度即係一個體能好嘅人同埋一個體能差嘅人咧，大家相同嘅中強度咧，其實可能嗰個反應都係有啲唔同啦。咁另外就係喺運動醫學嘅指引好強調嗰個熱身，因為喺康復者裏面咧，你必須要俾翻可能係五分鐘、十分鐘、十五分鐘，俾個身體咧係逐漸適應翻嗰個狀態，然後先至去翻你一個比較強度高啲嘅訓練，譬如好似啲人打羽毛球咁啦，咁你好多時都可能忽略咗個熱身啦。咁因為當你如果開比賽嘅時候咧，你嗰個強度就會搶得好高。咁同埋心理上你好想去打好波嘅時候呢，亦都係會令到你個心肺功能啊、肌肉系統呢都會係去得比較盡，而可能係你嗰個停止訓練嗰個效應呢係影響到你個表現，而從而可能係跌倒啊，或者係屈親腳啊、扭親啊，咁呢啲嘅受傷嘅風險呢其實都會係高嘅。咁、 okay. 其實喺運動醫學嗰邊，佢哋喺第五波啦、第四波、第三波、第二波之前，佢哋一啲嘅數據觀察到都係咧，開翻啲場地嘅時候咧，一啲實運動受傷嘅比例咧係明顯係突然間就飆升咗嘅。咁呢個同大家嗰個運動嘅狀態未適應到，然後太過急進而造成嗰個受傷咧，呢個風險都係相對係高咯。 OK， 好啊，唔該曬梁洪德。梁洪德係香港教育大學健康與體育學系高級講師嚟嘅。咁大家即係如果之後開翻啦啲嘅體育處所嗰陣咧，咁做運動都要小心啲啦。咁繼續聽大家嘅電話，有蔡先生打上嚟嘅。早晨。 啊，早晨，早晨啊，主持。 你好，你好，請講。 係。我听人听咧，你政府成日话，即系第一个话要系减数咁样。我想问一下你嗰啲征费嗰啲收费交，嗰啲咪交代嚟噶啲啊？ 交代征费啦，而家讲紧五毫子嗰啲。 即系嗰啲系咪收钱嘅？即系问紧咧，系咪交代嚟嗰啲？ 系啊，一般买嘢嗰啲交代啦，系啊，冇错。 唔系政府嗰啲，佢而家迟嘅话，即系听嗰只收费交代啊嘛。 唔系你呢个问题系咩？我唔 系 好明白。 即系好似话，即系点样减数啊？就系问就系。佢又成日話啫，講到尾又成日話要減數咁樣，咁佢自己咪又要用啲數啊嗰啲塑膠嚟大眾化啊，佢、okay. 收費交代有一樣交代嚟又係，係咪先啦？所以即係唔喺個源頭度咧減或者嗰啲交代點樣話禁止啲交代，仲寫尾話用交代要收錢啊，幾多錢啊？所以佢唔喺個源頭嗰度嚟減嗰啲塑膠嘅， 係咪先？OK， 好啊，唔該曬蔡先生，都係希望源頭減費可以做多啲啦。咁繼續歡迎大家打嚟18723啲咧，喺有關於即棄塑膠呢一方面啦。咁另外頭先講到疫情啊，或者長新冠方面咧，都係歡迎大家打電話嚟嘅。又電話旁邊咧，請另一位嘉賓講下有關於長新冠啦，同埋最新咧就話內地有三款針對 Omicron 嘅滅活疫苗咧獲批喺香港進行呢個臨床研究嘅。又請嚟佢同我哋喺電話旁邊傾下。有港大醫學院內科學系臨床教授孔凡毅，早晨。 早晨你好。 早晨教授，剛才讲到内地有三款針對 Omicron 的滅活疫苗，几时开始可以做到这个的临床研究，几时会有结果？ 我们基本上是希望五月中会展开，五月中展开的时候就会需要大概三至到四个月的时间先正会有一些的结果出来，但是都要经过一些分析，因为始终国药的研究比较大，讲了千百人，咁我哋可能都要一两个月嘅时间去分析，咁相信都要可能係希望半年之内呢有晒啲数据，咁就可以係去申请，係希望 這個第二代疫苗是可以應用到。 嗯，講下先，今次是三款疫苗，分別是來自哪兩個、哪幾個藥廠的？ 其實有兩款是國藥的， 嗯， 另外一款呢就是科興的疫苗，那那個技術都一樣的，都是一個滅活疫苗的第二代的Omicron 的病毒株的一個疫苗。 嗯，有什麼不同呢？兩款的疫苗都是來自國藥的，又是針對 Omicron 的，有什麼不同的兩個？ 它基本上那個的那個用那個抗原是有一點不同，啊，兩個都是來自就是香港的一個的就是 Omicron BA1 的病毒株， 嗯， 那個結構上即係嗰個 DNA 嗰個 RNA 嗰個嘅 sequence 其實有少少分別，咁但係基本上係嗰，那個用嗰個平台其實都係一樣嘅，咁， 嗯， 但係就會同一個我哋叫做係本身嘅一個 control 去做比較啦，咁，那個 control 就會用係我哋叫做一個嘅原本個原始病毒株嘅滅活疫苗咧，係國藥嘅滅活疫苗作為一個比較。 嗯，暫時有冇話諗住係招募幾多人做呢個嘅臨床研究啊？有啲咩資格啊？定係要分年齡啊？定係點樣嘅？ 我哋總共就會有係招募1800人啦。咁1800人裡面咧，我哋就會有每邊咧係會招募一半咧，就係打咗呢一個伏必泰兩針或者三針嘅， 嗯。 另外一邊咧就係打咗兩針或者三針嘅科興疫苗。咁然後佢每組咧，即係900人裏面咧，再分成三組，咁每三組咧就有300人，咁就分別打頭先我哋講過嗰兩款嘅Omicron 嘅第二代疫苗啦，同埋咧係或者係打嗰個嘅我哋叫做 control， 即係原始名嗰個疫苗。 嗯，即係日後譬如我哋本有啲打咗伏必泰疫苗嘅人士，都可以打翻滅活疫苗呢個平台嘅針對 Omicron 嘅加強劑，係可以咁樣嘅。 是的，因為我們基本上所有的人打了一個的滅活疫苗的話呢，其實都可以是去打那個的或者是這個RNA 疫苗呢，都可以打那個的加強劑，將來也都是這樣做法，可能每一年的冬天都要接種一個的所謂的加強劑。 嗯，有冇话即系本身系用开滅活疫苗平台打翻滅活疫苗平台嘅针对 Omicron 嘅加强剂会好啲啊？定系头先你话另一只平台嘅，譬如伏必泰嘅，再打翻滅活疫苗嘅针对 Omicron 嘅加强剂都系一样嘅咧？有冇分别嘅两者嘅啫？ 唔知道，我哋要等嗰个研究做咗嗰个嘅个数据出咗嚟啦，咁我哋先至会有一个嘅。即系結果同大家分享。 嗯，因為我見今次嗰個研究咧，就係用BA. 點一，係咪用Omicron 嘅 BA. 點一，就唔係而家大流行嗰只 BA. 點二去做個研究噶嘛？係咪？ 冇錯，我哋係用 BA. 點一嘅。 嗯， 咁呢個建基於原本我哋即係喺講緊係12月尾同埋1月頭嘅揾到嘅病毒啦。咁我相信個影響不大嘅，因為都係一個 Omicron 嘅病毒株啦。咁所以嗰個效果咧，應該係會 cover 翻，即係涵蓋翻其他嘅，即係嘅所謂嘅其他嘅類似嗰個Omicron 嘅一啲病毒。 嗯，但係成日都即係見到呢啲 Omicron 嘅變種病毒株啦，有時又一路變啦，有時候同譬如 Delta 又有混合啦等等，到真係啦，可以呢一個針對 Omicron 嘅。即系滅活疫苗系可以用得嘅时候，会唔会都啲病毒已经变咗好多重啦？所谓针对佢哋嗰个嘅效能，会唔会都系会弱咗咧？因为已经变咗好多样啦嘛，咁会唔会系咁样嘅？ 其实会有咁嘅可能性嘅，即系等于流感，你每年都系其实世卫会估算出年嗰个流感疫苗嗰个嘅基因啊，或者佢个病毒株系会点样啊？咁，但系咧就系、是、所以咧就变咗咧。我哋好多時候都要估計係嚟緊係會有一個係邊一個病毒，咁但係咧就我哋講緊今次嚟講咧，其實我哋相信咧嗰個嘅即係新冠嘅病毒咧嗰個變化反而冇流感咁大嘅，咁亦都本身如果你係仲係喺一個 Omicron 嘅病毒株嘅話咧，其實嗰個疫苗嘅對於疫苗嗰個影響咧就相對不大。咁，亦都我哋見到，即係譬如，就算已經變咗 alpha、beta、delta 呢啲咁樣嘅病毒株走出嚟咧，其實個原始病毒嗰個疫苗咧，都仲係有一個效用喺度。咁，所以我相信咧，就係、是、我相信就今次如果係有一個 omicron 嘅第二代疫苗就可以應用嘅話咧， 嗰個嘅效用應該都係會比較好。 嗯，另外除了讲到这个的针对 Omicron 的滅活疫苗之外，近日都有些讨论是关于这个长新冠，即是一些感染了新冠之后的康复者出现一些长期的症状。你自己是不是都有留意呢？在香港一些康复者出现长新冠的情况和外国比较是怎样？ 我们看到香港现在那个长新冠的情况呢，其实相对地是比外国是少嘅，咁呢个根据我哋翻马嚟自己嘅一啲嘅即系跟进啦。咁喺我哋即系大概3000个跟进病人，系前四波嘅病人咧，其实嗰个嘅有呢、這、一个长新冠嘅问题嘅病人咧，其实系相对地少嘅，即系讲紧大概系3%左右嘅啫。咁但系外国嚟讲咧，就系、是、比较多，因为佢哋大概都有10-20%。咁我哋相信个原因可能系因为佢嗰个嘅本身嗰个嘅处理嘅，即系病人嗰个嘅做法咧，系有啲唔同。我哋好多时候就好早已经入院就可以去即系治疗嗰个病人啦。咁相对咧就系讲紧系呢一个嘅喺呢一个外国嚟讲咧，佢好多时候都系等咗段时间，即系讲紧可能系一至两个礼拜，然后跟住咧先正系入院去处理，咁变咗咧就嗰、那个佢哋嗰个嘅情况咧就会系延迟咗，佢亦都系多啲并发症，咁所以长新冠喺外国咧就比较上系比香港系更加系多呢啲病人。 不过你头先讲个数据就系一啲喺头四波嘅康复者出现长新冠嘅比例就话大概系3%或者唔够3%啦，咁但系去到第五波就可能正正出现你头先提到话可能。第一次四波未比较好的情况就是说可以很快有一个治疗入到院，但第五波就似乎有一些的患者未必有咁快入到医院，甚至一路都入不到医院的情况。你自己评估虽然长新冠那个比率会不会跟外国差不多甚至更高呢？ 这个其实我们看到可能就是第五波来讲呢，其实反而可能未必有那么多长新冠的问题。原因是因为大部分病人呢即是其他嘅康復嘅病人咧，其實都已經係接種咗疫苗。咁第二樣嘢咧，亦都係佢哋亦都有一啲譬如抗病毒藥物可以應用啦。再加埋咧，就係、是、其實亦都大部分病人咧係輕症啦，冇病徵啦，嚇，同埋再加上咧就係、是、好多其實都係如果真係嚴重嗰啲咧，都係一啲即係長者。喺即係好多安老院舍嘅長者，咁本身佢哋嗰個身體嘅質素比較差啦，同埋咧可能本身都已經係講緊係卧床啊，嘅即係呢一類嘅即係好年長嘅長者，咁所以反而佢哋長新冠嘅問題咧就更加少見。 有冇話而家即係針對長新冠嘅支援啦？喺香港嚟講，你覺得足唔足夠啦？或者你點睇呢一方面，就要醫治呢一啲康復者日後再出現一啲症狀嘅一啲支援係點啊？ 我相信要一啲聯合嘅做法啦，即係講緊係講緊係可能係希望有一啲嘅門診係可能中西醫合璧去醫治一啲即係長新冠嘅問題，針對長新冠嘅問題，咁先可以係做到最好咯。 點樣係叫做即係聯合或者有唔同嘅合作咁？ 即係我諗好多問題，因為其實好多都係病徵上嘅問題啦，即係講緊可能係一啲譬如頭痛啦。長期嘅疲倦啦、又或者一啲即係焦慮嘅問題啊，咁呢啲可能咧就係、是普通嘅西醫咧未必可以係真係幫得到，可能都係要中西醫去合璧，咁樣做法咧就可以係幫到個病人。 最後我就想問一問，因為昨日就新增700多宗嘅新冠感染啊，連續三日係落到去三位數嘅，點睇整體個疫情啊？ 我諗整體嚟講，我覺得係個疫情其實一路向好㗎啦。咁我相信真係嗰、那個即係、可能復活節假期之後有少少輕微嘅反彈嘅。咁但係因為整體嗰個感染嘅人數好多，那個自然免疫嗰個嘅比率好多，咁所以我相信咧就嗰、那個嘅整體個疫情咧，其實慢慢就會回落。咁但係我諗我哋都仲係要有幾樣嘢咧，就係、是、嗰個疫苗接種率依然都係要大幅提高啦。尤其是長者方面同埋兒童方面，咁亦都希望兒童開學之後咧，冇呢個反彈嘅情況。 咁我相信我哋坚持落去，同埋即係继续譬如喺尤其是室内一定要戴口罩呢一啲嘅規例底下呢，新嘅確診人数更加少嘅话呢，其实慢慢就可以有条件呢係逐步放宽返嗰个社交距离。 你自己估计而家即係三位数啦，700多宗呢，会唔会已经係一个最低点，定係会有一再落呢，会落到咩位，会即係可能维持一个所谓平台期呢？ 其实相信都会再落嘅，即係可能去到几百宗，或者登少过100宗都唔定。咁但係都会有相信都会有病人嘅。个原因係因为嗰个嘅病毒本身係传播性係好高。咁我哋所谓嘅清零呢，其实係真係困难。亦都其实讲緊，如果我哋有足够嘅疫苗接种率，同埋係一啲即係好嘅即係所谓嘅感染控制措施嘅话呢，其实就唔需要太过担心。因为如果真係好着重于清零呢，其实係非常之难做，同埋亦都可能对嗰个经济各方面嗰个呢个影响会好大。 除了说假期可能带来一些风险或疫情的反弹，因为接下来都会复返这个半日面授课先嘛。你自己怎么看两者呢？又有复课，又有这个就是放假之后放宽社交距离措施这些情况。 我相信影响不大的，那这个始终都慢慢其实都要恢复返那个就是尤其是复课啊，尤其是那个商业啊教育活动各方面，其实都是需要去慢慢是去恢复返的。咁呢個我相信係正常嘅做法。 頭先講到話，即係可能會去到100宗到呢一個嘅數字啦。有冇需要做全民檢測咧？因為啲意見話，如果去到某個數字三位數唔落嘅話，都可能要做全民檢測啊嘛。點睇啊呢個？ 我相信就要再睇睇嗰個情況係去到點，同埋真正嗰、那個做嗰個嘅好處係咪真係多於嗰、那個即係唔做。嗰、那個嘅好處，因為嗰個 cost benefit 好緊要啊。因為如果我哋淨係譬如講緊而家去做，可能真因為回落得太即係好快啊，即係唔係一個平台期好長嘅平台期。咁我哋其實可能真係揾出嚟嘅個案都相對少，即係講可能都係幾千宗咁樣。咁值唔值得去咁樣做咧？或者係要譬如真係要動用好多人力物力，同埋未必可以完全涵蓋曬所有人，尤其是好多譬如長者啊、院舍嘅長者，同埋好多係講緊好多嘅幼童未打針嘅，咁可能都係高危嘅。如果你去做檢查嘅話，咁所以變相可能就可能要選擇咧係唔做呢一個嘅即係全民檢測，可能係會比較上算。 OK， 好啊，唔该晒孔凡丽，多谢你同你倾到呢一度。孔凡丽就系港大医学院内科学系临床教授嚟嘅，同我哋头先咧就讲到，包括话内地有三款咧针对 Omicron 嘅灭活疫苗，咁啊获批咗啦，喺香港进行一个嘅临床研究，咁下个月就会展开噶啦。咁孔凡丽就系负责研究嘅港大学者嚟嘅，咁佢都讲到话即系。会再睇啦，成个嘅情况嘅咁。嗱，今日千禧年代嚟到呢度都差唔多啦，咁啊讲下天气嘅情况。外面气温22度，相对湿度咧75%，仲有个黄色火灾危险警告嘅。 香港电台第一台，港台电视31， 跨平台体育节目，港台体坛123。 今个星期我要多谢你，有陈先后三度在世界锦标赛对练项目夺金的香港武术代表队袁家莹，佢话责备佢嘅人就系成就今日嘅佢嘅恩人。 主持梁礼勤、叶蕴仪， 逢星期一至五下午3点至4点半， 香港电台第一台、港台电视31同步直播， 仲可以上港台网页重温噶。 因进行坪洲发射站重建工程，香港电台第六台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嘅大气电波广播服务，即系 AM 675，将于4月20号同埋21号嘅部分时间暂停。期间节目在香港电台网站 rthk.hk、 流动应用程式 RTHK Mind 和 RTHK On The Go 如常播出，敬请留意。